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星期一晚九点钟的新闻之后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一剧之本，有呢我们文教组呢跟大家讲一下啲剧本嘅。今日呢除咗有小弟冯杰啦，亦都有阿初啊黄晓初啦，同埋六姑何敏文喺直播室入面嘅。 Hello. 今日我哋揀嚟嘅係一套电影啊，亦都係一套十分之经典嘅电影。跟大家講一下王家衛的電影。咁王家衛亦都係一位可以話係飛升國際的導演啦，亦都佢係一位嘅編劇啦，有好多嘅電影咧，亦都係佢自編自導嘅。而今日咧，我哋所揀嚟嘅就係佢嘅第一部嘅電影啊，就係《旺角卡門》呢一套喺票房上面啦，同埋喺口碑上面亦都係十分之成功嘅電影，亦都可以話透過呢一套電影咧，咁啊慢慢就大家認識更加多王家衛之後嘅。当然之后的风格可能会慢慢地有些不同的，但是第一套王家卫执导的电影呢，我们特登揀来在这里讲一讲的。这套电影也都、有很多演员是大家都十分熟悉啦，刘德华、张学友、张曼玉、万梓良等等。咁听讲亦都系即系因为呢一套电影咧，亦都令到一啲演员们咧，佢哋嘅演技咧突飞猛进咯，俾人哋即系评价嘅时候系啦。咁而喺香港电影金像奖入面咧，亦都攞到一啲奖项啦，譬如张学友就得到呢个最佳男配角嘅奖项啦。咁呢套嘅电影大家睇完之后有冇啲咩特别嘅感觉，或者对于王家卫嘅电影，我哋之前就讲过《一代宗师》嘅，即系可以话系最近期嘅一套王家卫电影啦，依家我哋就揀嚟嘅第一套，好似个故事啦，我哋讲翻故事嘅风格上面亦都好唔同，系咪咧？ 如果第一样嘢讲个古仔嘅话，咁当然啦，当时我唔夠胆讲系因为任何乜嘢嘅原因啦，但系你如果咁样睇《旺角卡门》，好明显就系嗰个成个起承转合嗰个故事性嘅推进咧，就明显好多，真系正常好多。严格嚟讲，我哋如果就咁攞个古仔出嚟讲，因为好多人都已经睇过啦，正系工整啊。即係你係好工整啦，一件事係起承轉合，呢個人物係點？當然亦都有一啲嘢，我覺得等陣我哋可以再討論嘅。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如果講個風格上，我哋已經見到，咦，王家衛有一啲佢嘅風格咧。呢度我哋已經見到，而之後亦都轉化咗做一啲喺其他電影入邊，我哋又見過啲嘢。譬如成個其中一樣嘢，我自己最記得嘅咧就係嗰扎水杯啊。係 係。 即係張曼玉啊送咗扎水杯俾佢，就係話哦，你一塊皮就打爛曬啲水杯，有一隻我收埋咗啊，到你冇水杯用嘅時候你就打。打電話俾我就話俾你聽喺邊啦，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 好細膩嘅呢一啲嘢， 係啦， 去到《一代宗師》就係嗰粒瘤啦， 係 啦，即 係 呢啲好叻嘅王家衛。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頭先阿傑都有提過嘅，就係關於個表演啊，個 acting 上面啊。如果嚇大家真係有時間嘅話咧，你試下揾翻套電影，我冇記錯係1988年， 係 咪？你試下揾翻嗰個年代劉德華嘅演出，你睇下劉德華嘅演出究竟有啲咩嘢唔同咗？佢同平時嘅戲有咩唔同咗？嗱，咁當然都有啲嘢都仲係嗰啲嘢嚟嘅。我亦都唔怕講嗰個年代劉德華嘅戲其實幾差嘅。但是呢套是其中一套我真的觉得他做得好的。是以那个年代来讲啊，即是现在的刘德华更加不用讲啦，直情是已经是另外一个境界来的啦，如果讲做戏的话。当时那个年代刘德华的戏其实论 acting 有时候我直情觉得难看，但是呢套我一啲都唔觉得。睇落去好舒服噶，張學友嗰個角色咁盡嘅，都可以處理到。 反而張曼玉我最有印象，因為咧佢之前我覺得係真係花瓶， 係 佢係完全呢套戲，我覺得係真係開咗竅噶。 有兩場戲係好緊要，我覺得有一場戲就係、是、如果我冇記錯啊，應該係劉德華上巴士走。咁佢就企喺度睇住佢走。另外一場咧就係劉德華走咗去大嶼山揾佢，然之後啊劉德華就上去嗰唔知係一間房咁樣，就話今晚你可唔可以唔好翻屋企啊咁樣。跟住劉德華到最後就算咯，咁啊轉身走咗翻上去。張曼玉就淨係轉身一個背影行上去。 淨係行上去嘅啫。嗰、那個行上去係、那個戲係做得好準確嘅，我認為。即係當然準確呢個字，我覺得可能好荒謬，但係嗰個戲係做得好好嘅，我覺得。即係呢一度係見到，當然係導演一定要記一功啦，因為演員會突然間個演技由 A 變咗做 B 噶嘛，即係導演嘅要求同埋點樣同演員可以 work 到呢啲嘢出嚟，喺呢個戲入邊都係見到好多嘢。 係，我反而今次再睇翻呢套戲咧，頭先你講嗰兩個位置絕對係即係最有印象嘅，但我再睇翻，我發覺咧，即係佢呢兩個位置反而個處理咧，佢做得好，因為係定鏡嚟嘅，即係基本上佢係冇對白嘅，佢係一啲 movement 嚟啊，或者我哋行樓梯啦，其實咧反而唔係咁難做啊，但係我再。再睇咧，我覺得佢好嘅地方係咧，例如佢嗰啲同劉德華食飯啊嗰啲戲咧，其實係好生活嘅戲嚟噶。但係咧，係好好睇噶。又或者佢哋上樓之前啦嚇，嗰場戲咧，其實兩個喺度講啲嘢咧，係好好生活嘅嘢。其實係呢啲你點啊？你聽日幾多點開工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對話。但係咧，就處理好好啊，做得好好。反而係嗰啲位咧，你發覺啊，真係做得好好啊。 但係當然第一樣嘢就係個戲個。底喺度啦，我描述個戲個底嘅意思係咩？因為個戲其實一開波就係、是、哦，劉德華就係一個叫做黑社會啦，係咪？咁跟住就遇到一個阿表妹喎，咁佢哋兩個就深刻攤著咗咧。然之後嗰啲戲就全部都係暗馬底，就已經係喂我同唔同你喺埋一齊咧？佢又黑社會，唔知幾時會死喎。呢頭同佢話去睇戲，嗰頭就有個人滿身刀傷咁上到嚟屋企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前設令到好有戲啊。所以嗰啲戲淨係講聽日幾點翻工，翻工做咩事，就你就已經知道。知道嗰啲位遊戲啦， 佢係即係佢其實係好失途嘅做得呢啲咧。佢係問即係張曼玉，你聽即係我聽朝開始好早啊，即係嗰啲其實真係完全冇意思嘅。但係佢冇意思當中咧，你又知道大家喺度互相其實又係有啲大家係好 行 埋一係即係有曖昧喺度。咁嗰啲係真係處理得好好睇。而你如果睇翻。之後啊，即係啊，黃家衞嗰啲戲咧，其實佢係好多呢啲。如果你睇《花樣年華》係咪，即係梁朝偉同張曼玉嗰啲戲，即係又係即係大家兩個人食飯，但係其實係你會見到就係喺《旺角卡門》呢度已經係有佢嗰種嘅小說嘅風格，只不過咧佢喺《旺角卡門》仍然係用緊一個好正統、好正統嘅一個即係劇本嘅方向啦，係真係去到《阿飛正傳》佢先完全係即係走咗一條一個好新嘅佢自己嘅風格出嚟啦，係完全唔同咗嘅嗰樣嘢。咁但係呢度有啲我哋見到嗰啲基本功，或者係佢自己想中意嘅嘢咧，我哋可能已經喺呢度係其實都見到啲嘅。 好啦，咁我哋依家咧就唞一唞，轉頭翻嚟咧就可以講下《旺角卡門》呢個故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敏、馮傑， 旺角卡門1988年嘅一套電影啊，由黃家衞去執導啦，亦都係佢做編劇嘅。咁啊，故事大家亦都相當之清楚啦。不過咧，就都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聽眾咧，係真係未睇過呢套戲嘅。咁當然啦，大家可以去揾個碟出嚟睇之餘咧，亦都可以聽住阿初咧同我哋去簡單去講下旺角卡門嘅故事嘅。 唔係老實講咧，我今次再重新睇翻，咁上一次睇哇，我諗點都有10多年，我仲記得中學嘅時候老師叫我睇，我記得嗰陣時第一次睇，跟住之後可能輾轉都睇過一兩次，但係到今時今日又再睇嘅時候咧，又別有一番風味嘅，即係特別係即係如果係我哋嘅節目嘅支持者，你真係坐定定喺度重新好細微去睇多次嘅話，都真係別有一番風味。我覺得就算係你已經睇過，我都好建議大家咁做。咁啊，頭先都講咗啦，那個戲一開始就已經係建立咗，其實幾得意嘅，因為我諗我哋今日嘅討論咧都唔會淨係講編劇，一定會講導演演員嘅。咁啊，再加埋一段啊，攝影上面都幾得意啊。當時啊，如果冇記錯，呢個戲個攝影指導應該係劉偉強嚟嘅。 係，冇錯。 咁啊，個戲一開始咧就係阿劉德華應該係匿埋咗喺個被竇度咁樣，然之後就電話響，有個唔知四姑媽定係邊個打電話嚟就誒、你仲瞓緊啊？咁我遲啲打嚟啦。一收線又打嚟，你仲翻緊啦？咁又打嚟，冇啦，你講啦咁樣。咁就係話啊，你個表妹佢病咗喺大嶼山出嚟啊，就喺呢度住兩日啦。你叫佢上嚟啦，咁收線。 咁表妹就上嚟啦，上嚟就見到一個即係著住件底衫短褲嘅男人，就係劉德華啦，就嬲住 佢， 嬲住個皮咁啊！入嚟你自己搞掂啦，電話響你就同我聽啦，有咩叫佢降低咯，唔得閒聽。咁呢個張曼玉呢個表妹阿娥咧，咁嚟到就喺一個咁嘅地方，佢都唔知咩事係咪？嚟到佢真係睇病嘅啫嘛，諗住出嚟，因為佢話唔知個肺有事要睇專科咁樣啦。咁嚟到就遇到呢個表哥。咁一攞起個電話就做咩咧？電話又響啦嘛，就係、是、有個叫做阿烏蠅嘅打嚟就係、是，喂你連我都唔知邊個你啊，肯定都識佢唔耐啦，係咪？誒、總之你同佢講啦，我同阿肥狗就佢仲未肯出嚟，咁啊仲未收到條數，拜拜咁啊。過幾個鐘頭又打嚟咁啊，跟住到夜晚啦，劉德華終於起身啦，電話又再響啦嘅時候咧就話：，喂、你到而家都仲未收到數啊，而家先見到佢啊、你等我出嚟啦！一出嚟，劉德華立起台上面個玻璃樽就打落去阿肥狗個頭度，流曬血咁，然之後就人哋就俾錢啦。咁呢度只不過係個戲嘅頭嘅、即係一兩場戲啊。咁啊建立咗好幾樣嘢嘅，即係第一就係呢一個烏蠅同呢一個華啲 嚇 華哥兩個個小嘅感情啦，佢哋嘅關係啦。呢、這個阿娥作為一個表妹，佢嚟到佢目睹呢件事，即係原來係一樣咁嘅嘢。咁佢就即係慢慢開始知道，原來呢個阿華哥就應該係撈偏門㗎啦。因為咧，阿華哥收到數之後就走咗去啊揾阿 Mabel 啊嘛，咁啊阿 Mabel 就應該係喺一個啲歌廳啊夜總會嗰度工作嘅一個女仔，咁呢個女仔就當年就叫掟煲啦，就係同佢即係話我哋分手啦咁樣，就因為佢落咗個仔啊，佢話佢落咗個仔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個阿華哥咧就好唔開心咁翻到屋企，而阿張曼玉阿娥咧見到之後咧就劈頭第一句就你失戀啦，就即刻就俾阿華就擁埋牆就 即係佢飲醉咗酒，因為阿華飲醉曬， 喺我面前以後唔好再提呢兩個字啊咁樣。咁你諗下都係講緊即係長口嚟講啊，第三第四個咋就係、是、阿華哥就失咗戀啦。OK， 跟住呢個阿張曼玉阿娥咧，就知道佢已經係有少黑社會背景啊，咁樣嗰啲大約已經知噶啦。咁但係呢個阿華咧就輾轉好快，就已經話：喂，你成日喺屋企，不如我今晚帶你去睇戲啦。咁樣即係原本話約佢出街嘅，點知咧就臨出去咧就呢個阿烏蠅咧就闖禍啦。阿烏蠅啊做乜嘢咧？阿烏蠅咧就因為佢阿烏蠅又有靚噶嘛，阿烏蠅個靚阿西咧就走去篤波咧就輸咗500蚊俾人，咁當然係當年嘅500蚊啦，輸咗500蚊俾人，咁啊唔憤氣就叫大佬上嚟啦，大佬上嚟就哇我而家同你嚇賭一鋪1000蚊制唔制？咁人哋話1000蚊你想同我賭2000蚊啦，我讓你單手添啊，咁卒之日真係輸埋俾人啦，佢哋就偷走啦，即係喺逃走嘅期間就俾人打到重傷啦，就咁就滿身傷痕咁樣，真係有刀傷咁啊，上到嚟喺阿華屋企，咁就阿娥咧就目睹曬呢件事嘅經過，咁你就真係好清楚究竟佢係做乜嘢行業啦，係究竟係咩事幹啊咁樣，咁就個事件咧就嚟到呢度就基本就已經所有嘢成曬形啦，咁但係阿娥就睇完醫生啦，咁所以佢輾轉就已經話：喂，我都係要翻去啦，如果你咁啱唔知你呢一行有冇放假嘅咧，如果你放假就嚟揾我啦咁樣。咁就走咗，佢係留個字條喺度嘅咋，都唔係話咩， 仲有埋嗰個 係啦，仲有個水杯啦，就係話，你一發脾氣就抌爛曬啲水杯，我專登買嗰啲新嘅水杯啦，就係有一隻就收埋咗，到你真係冇水杯用嘅時候，你就打電話俾我。即係呢個女人做嘅呢個行為啊，即係嗱呢個好明顯係你唔理個演員點做，你都冇計噶啦，因為局編劇 入嚟 中咗啦，呢個已經搞掂咗噶啦，除非嗰個演員真係做得好差，完全唔係路嘅啫，如果唔係中曬噶啦。咁啊，編劇搞咗一樣咁嘅嘢出嚟，跟住走咗。咁呢個華啲原本就冇特別嘢啦，真係都唉咁啊，表妹走咗，走咪走咗咯。咁啊，男人佢係浪子嚟噶嘛，係咪？佢係黑社會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呢個阿烏蠅哥咧又出事啦。烏蠅哥做咩事咧？烏蠅哥咧嗰、那個阿靚啦阿西咧，終於係懂事啦。咁佢就嗰、那個 其實佢係搞大咗人哋， 都懂事噶啦，懂事搞唔得大人嗰度嘅。咁啊結婚啦，諗住擺酒啦，咁啊冇錢喎，咁啊烏蠅咪真係周圍去撲啲錢俾佢啦，真係都好好好。 寒酸咁喺个天台度求其摆咗几围，搞到人哋个外父咧又好嬲咁，佢又走去闹人哋，你识唔识嘢噶咁样啦？ 包嘢俾你食噶 啦，你仲想点啊？系冇冷气啫嘛，咁样啦。咁卒之就佢亦都喺呢段都见到一样几得意嘅，就系佢哋几个之间嗰个兄弟情啊，即系佢话我作为大佬，今日唔可以好风光咁俾你结婚摆酒，我总有一日会还俾你嘅，你睇住嚟，我一定会俾你。阿乌蝇就讲佢咁嘅嘢，阿华哥亦都好照顾佢啲细啦。你睇下你搞到啲细嘅点，即系你见到佢哋呢一条 line 啊，即系佢哋呢一个几个人。 所以你唔明点解佢哋收啲靓全部都咁唔掂啊？ 你唔好理啦，总之嗰个古仔就系咁样 set up 啦。我亦都唔觉得系咩大问题咧。总之咁黑社会都有流噶嘛，佢两个咪流啲咯。因为原来阿华哥喺个戏入边都有铺陈嘅，就系阿华就系劲啲嘅，即系十几岁就已经系做啲好大单嘢噶啦。但系到咗而家咧，就已经开始。你可以做啲咩啊？你仲想點啊？仲可以點啊？咁樣即係已經有少可以話意興難山啦，嚟到呢度咁樣。咁但係點都好啦，嚟到呢度。咁原來阿烏蠅咧，為咗令到阿西可以風光啲擺酒咧，其實佢又問咗人借錢，就係問咗阿 Tony 借錢。咁一路都唔肯同阿華講啦，直至到因為阿 Tony 其實都同阿華咧都叫做同門師兄弟啦。咁所以就有一個細嘅咧就走嚟同阿華講啦，嗱，話 Tony 哥已經揾緊阿烏蠅噶啦，你最好就嗱臨。交佢出嚟啦，咁大家同門嘅，咁啊，真係好好地搞咗佢啦，即係唔係話真係好多錢咁啊搞佢啦。輾轉就呢一個阿華就走咗去大嶼山揾呢一個阿娥啦，咁啊好彩就係，如果佢再遲兩日咧，阿娥就話佢就會同嗰個幫佢睇個肺嗰個醫生咧就會結婚啦，應該唔係睇個肺醫生，應該大嶼山嗰個係大嶼山嗰個醫生，因為大嶼山嗰個醫生對佢好好啊嘛，佢話如果你再遲一日嚟嘅話，我可能已經同佢結咗婚噶啦，我會決定同佢結婚噶啦咁樣。咁啊阿華啲哥又好即係啱時候嚟到呢度啦，咁啊卒之就同阿娥。就真係深烤直叫他著咗啦，但係當然啦，因為江湖嘅事就繼續喺九龍發生啦，去到大嶼山冇黑社會噶啦，去到大嶼山咁啊真係他著咗，亦都阿娥，即係呢一個女人阿娥呢個角色嗰個設定，亦都係好有趣，就係咁樣同佢喺埋一齊，放棄咗個醫生而同佢喺埋一齊，你見到有幾中意佢啦，咁但係到最後咧，佢都係收到個電話就話，喂又出事啦，咁佢就嗱臨阿華又要走翻出去九龍啦。點知咧，到最後都係出事啦，係咪？阿烏蠅哥又俾人打咗一身啦，到阿華想去救佢嘅時候，都係俾人打咗一身啦。咁啊，兩個都已經係身受重傷噶啦。但係另一邊傷唔好忘記喎，就係阿娥依然係喺大嶼山噶。咁而咧，其實過去之前都有交代咧，就係社團入邊咧，就有一個叫做唔知阿基定係邊個咧，係阿基咧，就係應該係管數嘅，就俾差人就已經拉咗噶啦。就呢個阿基咧，就有機會轉做污點證人一路。咧社團入邊咧，都呢件事都唔知點算啊！到最後咧，原本就抽生死籤咧，就俾一個即係叫做僆仔啦，就抽到噶啦。但係呢個時候咧，烏蠅咧，即係佢就點講咧？即係為咗爭翻啖氣啊！佢就自告奮勇就我做，因為佢做咧，佢就即係起碼第一佢會有啲錢啦。第二就係佢就惡曬啦。咁呢一場咧，佢亦都真係喺個戲入邊都幾出名，就係佢走去挑引阿 Tony 哥，就走去個麻雀館嗰度挑引佢，到最後就攞把槍出嚟指住阿 Tony 哥噶嘛。亦都係因為佢攞把槍啊指住阿 Tony 哥侮辱佢嗰個情節咧，就之前阿 Tony 哥就用過喺佢哋兩個身上，所以就佢到最後就係咁樣輸咗一口氣啦。但係到最後咧，就係呢一個阿烏蠅咧就。同阿華哥咧就喺調景嶺嗰度啊，因為阿烏蠅就攞住啲錢就諗住話買個冷氣機翻去俾自己阿媽啦，卒之阿媽就叫佢你都係唔好搞啦，算吧啦，卒之就俾阿華哥揾到佢。原本咧阿華就勸佢，喂你唔好做啦，嗱臨都係匿埋算數啦，我會想辦法同你拆掂佢咁。但係到最後呢個烏蠅咧都係自己單人匹馬咧就。偷走，然之後就走咗個差館度， 係啦，都係啦，烏蠅啊， 係啦，咁佢就走咗去個差館嗰度等呢個阿基出嚟。但係阿華哥亦都講咗一句説話，就係：喂，我同你一齊去，有咩事嘅話，就算你唔掂到我，同你保費，呢件事一定要搞好佢咁啊！但係到最後呢一個烏蠅為咗唔想連累阿華哥，就一個人衝咗去差館度。到最後佢係真係俾差人係射低咗嘅，雖然佢係射到嗰個哥阿基啦，但係睇到嗰個基就未死得啦。而喺阿烏蠅哥已經身中咗成十槍，瞓咗喺地下嘅時候，阿華哥就出。目睹咁嘅情況咧，華哥就衝埋去，第一樣嘢就係開槍就係射嗰個阿基啦，即係幫佢完成佢嗰個任務啦。而到最後呢個阿華哥咧，亦都係俾警察射中佢咧，就身亡咗。咁阿娥就應該係一個人留翻喺大嶼山咯。 冇講 翻我啦，所以我咪話應該咯。 我醫生結婚應該 知啊，總之佢喺大嶼山啦，我知道。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今日我哋讲嘅《旺角卡门》啊，王家卫执导同埋编剧嘅电影。啱啱一开始嘅时候咧，阿初都有讲过呢一个剧本咧系比较工整。我哋点样去理解工整呢一个？ 我唔知呢个字系唔系好啦，即系呢个字讲到好似工整就系好或者工整就系啱咁，只不过系喺格局上，特别系喺我自己嘅习惯啦。我唔好老屈两位啦，即系我自己嘅习惯。你基本嗰个起承转合讲一个故仔咧，咁呢次系好工整啊，比起王家卫其他嘅电影。嗱，唔好话佢其他嘅电影就一定唔工整，亦都其他嘅电影系唔工整，系好定系唔好，亦都唔系我哋需要讨论嘅嘢。唔係講緊呢樣嘢，只不過咧，我哋就相對起我諗普羅大眾大家嘅印象嚟講咧，《旺角卡門》嘅故仔應該係最容易理解嘅，最線性推進咁樣。我嘅工整嘅意思係咁樣咯。 係，咁如果係最傳統嘅一個講故事，係 咯，講故仔嘅方法 方法啦，係。 咁如果我哋話喺呢個故事入面，可唔可以揾到一個叫做主要事件俾我哋去睇嘅咧？ 主要事件我唔知啊，你覺得咧？我就覺得有啦 。即係嗱，我哋如果一開始係講一個主要事件去睇嗰個起承轉合啊咁樣，咁而呢一套戲，我哋究竟係即係睇阿劉德華同張曼玉嗰個感情線點樣去推進發展啦、啊，定還是係睇阿劉德華同張學友之間佢哋嗰啲江湖事啊？應該點樣去跟會？即係阿初你又覺得，或者阿樂姑你又覺得會點樣？ 我自己覺得就簡單啲嘅，即係劉德華嗰個角色佢。他的人生的最后这一段咯，因为其实在个剧本入面不是说写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即所以我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甩不到导演和摄影和 acting 呢，就是因为第一个镜头刘德华是做什么，是躲在一个被头都不愿意动了，这个就是个戏的开始。而根本成个戏，你如果唔系呢一堆事件，唔系阿乌蝇，唔系阿张曼玉嘅突然间出现，佢就继续匿喺个被斗度，佢都根本唔想做噶啦，即系唔想搞咁多嘢噶啦。但系个事件就系佢被逼要行翻入去，其实佢个生活一路都系喺呢个圈子入边嘅，即系佢只不过系，我都唔想理，我都唔想搞噶啦，出去喂，其实斗恶啫嘛，佢真系斗恶，攞个玻璃樽打人哋个头，然之后就搞掂咗啦，佢嘅生活就係咁樣啊，咁但係佢慢慢喺呢個經歷入面咧，就係、第一佢本身有個女朋友 Mabel 冇咗啦，跟住又遇到個幾好嘅女仔啦，阿娥啦，咁呢一個已經係佢其中一個好大嘅掙扎嚟噶啦，就係、究竟咦佢仲應唔應該繼續做呢行，但係佢甩唔到啊。因为又有乌蝇哥，又有成个社团又有问题，佢又系因为有一场咪话要去解决阿基嘅，即系因为要搵人解决阿基啊嘛，阿公走出嚟话阿林教授话要解决阿基，咁跟住咧就啲人话抽生死签，但系到最后刘德华就系同阿 Tony 就系话，喂，其实成个社团最够僵嘅就系你同我嘅啫，唔系你做啊我做噶啦，你讲一句话你唔做咪我做咯，即系你谂下刘德华嗰个角色嗰个定位系几得意啊！佢又係已經係位高權重，即係佢係亦都係出名嘅，即係所有人都識佢嘅，所有人都睇佢嘅，因為知道佢係犀利嘅。但係佢又其實唔係好想做，佢嘅生活中亦都遇到呢啲咁樣嘅感情事。嗱，當然嗰個感情事，阿傑頭先有意無意就覺得，咦，我哋係唔係想睇呢一條主線嘅？因為個戲叫《旺角卡門》啊嘛，唔知係咪同卡門有咩關係，係咪同嗰條愛情線有咩主要關係？其實就、那個關係就唔係好大嘅。但係阿華佢而家面對嘅生活，呢啲周遭嘅嘢點樣影響佢？到最後佢就算。算遇到一个好嘅女仔，佢想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到最后佢系选择同乌蝇或者完成咗阿乌蝇到最后嘅呢一个工作，而到最后自己亦都系身亡咗。我谂最主要系睇佢嘅生活，佢嘅生命嘅呢一部分咯。咁所有嘢都系佢嘅一部分嚟嘅，包括佢嘅感情生活。 其实咧，我觉得系佢係講呢個角色去到呢個位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掙扎啦。佢、係想變，但佢唔知點變。即係佢亦都有講過，所以佢咪同阿 Win 講啦，話即係我十幾歲就已經係落安家費㗎啦。咁 咁但係而家又點呢？即係去到而家咁，就算佢咁咩啦，咁而家佢又點咧？咪又繼續去抽生死簽，即係要，即係咁，所以佢其實係喺個想變同唔變之間，就算即係 Mabel 佢話俾佢聽，佢有咗，其實佢唔想佢落嘅喎，係咪？即係其實佢雖然話自己係浪子，我俾唔到咩你啫，但係如果佢當佢講得佢唔想佢落，其實佢都係負緊一啲想去負責任，跟其實佢係唔係好肯定自己係可以點，但係佢肯定係已經係去緊一個位置，就係佢有掙扎，而其實愛情線同埋烏蠅条线咧，正正就系俾佢睇到佢嗰个挣扎啦，就系、是、可以喺个戏里面直接睇到佢喺呢两边嘅点样去选择。咁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即系所以佢选择去大屿山嘅时候，咪就佢唔想理呢啲嘢，佢真系想去有一个正式嘅生活咯。咁但系始终有乌蝇喺，即系乌蝇呢个角色就完全就系令到佢冇法走啊！每次都系喺度做一啲咁嘅傻嘅事咧，就令到佢要去帮佢补镬。咁佢又因为呢个唔可以抌低佢，所以又要每次都翻出嚟。而到最后佢个选择咪就系、是，即使佢可以同张曼玉开始，但系佢都选择咗兄弟好似紧要啲啦。咁佢情愿出嚟系死啦，即系都要咁样。咁我谂呢个就系佢个挣扎嚟嘅，成个戏睇嘅就系佢呢一个挣扎。 即系喺华面对住乌蝇喺呢一度一个位啦，同埋阿华面对住阿鹅呢度，其实两边喺度拉扯紧， 系 嘛？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话一边阿鹅咧就可以帮佢去改变成为一个平静啲嘅生活嘅一边，但系同一时间乌蝇就拉紧翻佢去翻社团嗰边。即系乌蝇呢个名字我都觉得改得非常之好，即系可以继续喺度扰乱紧佢。 其实我今次睇咧，我成日都问自己，点解即系咪因为系张学友做咧？即系呢个乌蝇呢个角色其实系好，即系你会觉得。點解我哋會唔會咁憎佢嘅咧？即係因為其實佢由第一件事開始做就係去撩事鬥非啊！即係全部都係佢唔係一個係有你會都有好感嘅人，但係我哋每一次睇咧，我唔知啊，即係我睇。都唔會對呢個角色真係好反感喎，係嗰個好感係邊度嚟咧？我今次就真係好留意，其實係邊度嚟咧？我就喺度諗係咪喺。我開始覺得可能係咧，就佢第一個電話去打俾我嘅時候咧，佢同佢講幾句，佢第二次再打嚟就已經叫佢表妹，即係係咪喺呢度？即係你已經覺得呢個角色幾搞笑啊！即係一就已經叫佢表妹啦，就係呢度係咪呢啲咁細微嘅嘢咧？定還是因為嗰個真係張學友做，所以我哋先至會咧？即係我今次都會有咁樣諗。 我覺得係張學友做呢個幾緊要嘅，其實。即係我哋冇辦法嘅，雖然我哋呢度係主要係講編劇嘅，但係我哋都講演員上面嘅。我從來都覺得咧，有啲演員佢哋成日都話：，點解我永遠都係俾人卡去做同樣嘅角色㗎？第一，我唔覺得係壞事嚟嘅，因為佢本身嘅有某一啲特質係人哋中意，人哋覺得嗰樣嘢好先會揾佢。而呢一個角色咧，就係你如果真係揾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有個演員叫小妖啊，即係個藝名啊叫小妖，係啊喺《逃學威龍》。年代專係做嗰啲二打六嘅黑社會嘅，因為好瘦嘅，即係個面目係可憎嘅，淨係對唔住我咁樣形容佢，因為佢係一個演員嚟嘅啫。咁如果你揾嗰個人做呢個角色咧，基本嘢佢 fulfill 曬噶，基本嘢 fulfill 曬，又係專係做啲奇形怪狀嘢，搞搞震，你究竟想點啫？幫唔到手咁樣。但係咧，而家就係因為張學友去處理呢個角色嘅時候咧，我。第一，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好嘅，先唔論佢自己，我哋頭先討論緊話張學友做到個角色冇咗嗰個黑人憎嗰個咁樣嘅感覺，先唔論呢樣嘢先，佢已經係做得好啦。但係張學友去處理嘅時候咧，係令到我哋睇呢個角色嘅時候咧，我哋覺得佢應該係好人嚟㗎。係 啊，呢個先入為主啊， 呢個係由先入為主啊，一定係，因為到最後我哋慢慢建立到佢同劉德華兩個人嘅感情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場戲咧就係佢喺度啊劉德華問佢喂。你係咪爭阿通尼錢啊？你係咪出面爭人錢啊？佢冇啊，冇咁啊，爭人幾多錢啊？你講啦，冇，梗係冇啦。望咗再講，冇。嗰其實好簡單嗰場，但係就係你一啲都覺得佢係即係好似正人君子咁樣，佢好好啊，佢人好，因為佢對住劉德華嘅時候咧，你真係覺得佢係好啊，佢唔係呃緊個老大咁簡單，佢係同佢係兄弟，所以佢呃佢。是有少少唔同嘅，我諗成個角色嘅定位，其中一個應記一功嘅就係揀張學友去做呢個角色。 係，不過我諗咧，即係王家衞呢一個係佢嘅好叻嘅一樣嘢嚟，特別因為佢自己係編劇又係導演，亦都可以話事去揀咩人啊。所以你從以後嘅戲都係睇到，其實佢啲戲咧有陣時你都會諗點解佢要揀明星，即係或者其實係真係有某個程度嘅需要，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有啲戲當佢嚟得咁。 平淡或者叫做那些咁生活化的戲咧，其實如果你找兩個真係可能完全不是即係冇嗰種魅力嗰種嘅演員去做咧，又其實佢將啲演員嘅戲劇撳到好低㗎，你見佢咧，即係當你去撳到咁平實，而佢如果又真係一個普通人，冇嗰種魅力咧，其實嗰啲戲咧係未必咁好睇嘅，真係。所以佢係知道自己手上面有啲咩嘢，佢亦都知道自己係即係。個劇本係點樣呢？佢係揾一啲最係需要必須嘅人去將嗰碟餸呢即係炒埋就成為一個嗰、那個化學嘅作用就可以去到好好。 其實好我好同意呢樣嘢，因為你睇下呢王家衛手下揀嘅呢一集演員呢有一個好得意嘅共通點㗎。即係如果我哋引用呀又係我哋差唔多集集都睇㗎李銘森老師佢有一個名言佢話要明星停頓。 係 呀。嗰啲明星呢真係咁大嘅明星呢佢停喺度，你就已經，咦？佢做咩咧？佢做咩咧？你好想睇啊！咁而佢揀嗰啲演員咧，通常都有啲咁樣嘅特質嘅，就係嗰個演員咧，佢好先天性地，佢揀咗啲好有 charisma、好有魅力嘅演員。佢只要坐喺度簡簡單單，佢唔做嘢，或者做啲好簡單嘢，你就咦？佢做咩咧？我哋作為觀眾，我哋就會好被牽動啦。咁呢一個咧，真係唔係一樣有得訓練，唔係一樣嘢我哋有得夾硬嚟嘅。即係點解有啲演員就一睇，哎，我好想睇佢啊，好想知道佢下一步做咩？呢啲係有好大部分係天生， 尤其是佢係當佢將佢哋嘅演技撳到咁低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將佢哋嘅本色裡面嘅嗰種魅力咧係散發出嚟。我第一次發嗰樣嘢咧，係因為咧我睇之前又係有套即係日落巴黎嗰個導演啦，佢之前做咗拍咗一套叫 Boyhood 啦，咁咧Boyhood 就又係影住一個細路仔，係用咗成九年十年時間去拍噶嘛，即係由個細路仔真係拍到佢大咁樣一路係做。咁佢當中有一場戲咧，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知道日落巴黎嗰個戲咧，就係都係得一個男演員一個女演員咁樣尤其是個續集咧，就係講曬個半鐘就兩個喺度講嘢咁樣就去曬，咁你都覺得好好睇㗎嘛。咁佢咧其實喺嗰個 Boyhood 裏面咧，佢有一場線都好長㗎，就係個男仔同個女仔咁樣喺架車度一路揸車一路講嘢。但我當時睇咧就係、是。哎、我覺得咦點解咁好悶喎、因為我就係諗即係呢場戲如果你會諗係即係日落巴黎嗰對人做可能係會好睇㗎喎，但係點解放咗兩個普通演員啦，我會叫佢哋係點解嗰樣嘢好似唔 work 嘅呢？於是我就可以開始諗，其實呢啲係咁平淡咁日常嘅戲呢，如果你真係個演員係冇嗰種咁特殊嘅自己嗰種魅力呢，其實係真係有陣時好難去 carry 到或者做到嗰個效果出嚟。 所以其實到最後都係同個劇本啊要某程度上 match 囉。 係 因為你真係揀演員到最後都真係睇個劇本係一個咩嘅風格咩類型。而王家衛嘅戲呢嗰、那個劇本呢你先天性地見到佢呢係其實調翻轉頭係好依賴嗰個演員，即係我調翻轉頭咁講，因為你突然間揾一個表演個系統完全唔同喎，咁當然啦，如果個導演好好功力嘅話，都仲可以做到一啲嘢。但係先天性佢揀個演員嘅時候，其實已經幫咗劇本好多咯。 係啊，亦都或者係咁講，即係如果我哋一個穩陣嘅劇本，你就其實揾任何人落嚟都會做到某個效果嘅。而佢咧，佢想做嗰樣嘢就係佢個劇本咧係。好 depend 嘅，咁但係當你揾啱演員嘅時候，佢嗰個魅力成個劇本成個戲嗰樣嘢呢就會係比呢一個穩陣嘅劇本呢係升多好多級，咁嗰樣嘢呢就係、是但係就係因為如果你電影始終係一個 combine 嘅一個藝術啦，咁你當你各樣嘢佢自己又有 control 嘅時候呢，佢就可以做到呢一樣嘢。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之后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就系。旺角卡門呢個名字，頭先都約略有提一提，就係、是、即係英文佢叫做 At Tears Go By 啦，咁啊，即係唔好理佢住啦。咁我哋理咗個中文名， 英文啫， 我哋理咗個中文名先，即係旺角卡門就咪 Moncore 卡門啊嘛。咁就係究竟點解有個名咧？同我哋熟悉嘅即係嗰套卡門究竟？ 有冇關係，或者我哋有冇得去理解究竟呢個名點樣？ 我就曾經因為我好中意王家衞戲啊，咁我睇好多啲書啊咁樣。咁其中一篇文章咧就講到呢個問題嘅有，咁樣就據聞啦嚇，就係話咧，即係當時王家衞咧就係確實係想開一套戲咧，係講呢個。即係從卡門呢個角色度即係發展出嚟嘅，咁啊喺旺角度做嘅，咁啊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構思係呢個旺角卡門，咁但係咧佢嗰套戲咧就係構思緊嘅啫，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就開緊一套咧就係而家呢度旺角卡門，咁但係亦都喺旺角取景噶嘛，即係拍，咁啊當時嗰啲演員其實仲未有名嘅，咁啊咁但係就有啲記者就問啲演員，喂你哋呢排拍緊啲咩戲啊呢套？咁演員咧就梗係又聽過王家衞講之前嗰個構思，就以為呢度又係旺角啦，係咪？咁就講咗旺角卡門出嚟，咁樣咁於是就報道咗出嚟啦。咁王家衞已經覺得咦呢個名都幾好啊，咁就用咗落嚟啦。就係我就係睇到嗰篇嘢就咁講啦。 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以為卡門係咪真係有道門？邊度有道門？我冇聽過卡門啊嘛嗰陣時，做咩事咧？佢哋點解咁慘卡住喺道門度咧？ 咦！令我諗起一個笑話，係啊，盧海鵬講嘅，佢話咧，佢即係佢喺大陸偷渡落嚟噶嘛嗰陣時，跟住入咗無線嘅訓練班啦。咁佢就成日聽到啲朋友咧，即係週末就一定要去一條橋嘅，就叫做巴別橋。咁佢就好想去呢條咩橋嚟嘅咧？喺香港。 不停都是讲呢笑话，我哋嘅节目可以淨係讲呢笑话讲到完㗎喇喎。 同埋我哋睇王家衞嘅呢一套旺角卡门，佢入面都好多唔同嘅场口，即某一个独立嘅场口，我哋怎攞嚟睇呢都好似好有戏好有味道咁样㗎喎。 好经典啦，即係你都会记得啦，譬如即係烏蠅喺度卖鱼蛋， 係咪即係咩中东卖飞蛋嗰 种。即係呢啲戲咧，王家衞好叻嘅一樣嘢，亦都係咧，佢寫每一場戲咧，佢啲對白寫得好好嘅，即係好精，即係好精警嘅。其實即係你而往後睇落去，佢其他戲都係全部，你可以話佢嘅大嗰、那個即係結構上面啦，係唔係一個好工整嘅結構？但係佢因為佢每場戲寫得好好啊，所以咧佢點樣組合咧，其實你都會覺得好睇，同埋你會好記得佢當中嘅有一啲嘅場口噶。《旺角卡門》裡面其實都好多啦，頭先已經講過一啲啦，即係例如張曼玉係咪即係劉德華行咗上房度，張曼玉跟住呢啲係你好少會喺黑社會電影見到一啲咁細緻、咁細膩嘅呢啲咁嘅感情位啊，咁。但係王家衞佢當然又係寫愛情係真係又係高手啦，咁所以係呢一套黑社會片咧，亦都係即係條愛情線咧係明顯地比其他當時嗰啲全部黑社會片係明顯地好重咗好多噶。 係，佢係寫得好細緻嘅嗰個關係，即係如果你將成套戲淨係將張曼玉同埋劉德華嗰個關係你抽翻出嚟睇咧。嗰條線已經係好得意㗎啦，即係我特別想提嘅就係、是、張曼玉走嗰場戲點樣處理？張曼玉真係原本喺佢屋企住，跟住走咗去寫低個字條，然之後嗰幾隻杯嗰啲咁嘅嘢咧，其實編劇導演之前嘅鋪排同埋嗰場戲嗰、那個字條點解係字條，然之後字條寫嘅內容同埋嗰條橋啊！嗰條橋好緊要啊嘛，就係、是、佢有一扎杯，然之後話有一隻收埋咗。你諗下，那個戲入面係冇提過劉德華做咗咩，佢淨係睇咗個字條冇咗。跟住去到下一場，佢真係走咗去大嶼山，見到啊張曼玉同一個男仔落嚟，然之後個男仔行咗埋一邊，然之後佢同張曼玉傾咗一陣，跟住到最後佢諗住搭船走啦嘛，我而家走噶啦咁樣。然之後佢臨走佢講咩啊？嗰一杯我揾到啦， 系啊，呢啲好王家衞啊！我哋而家睇就真係覺得 好王家衞啊！嗰、那個位仲要係佢講咩一杯揾到，你知唔知到最後嗰個最深層嗰樣嘢係咩啊？係劉德華走去揾過嗰只杯啊，佢揾到啊，佢有做呢一個角色嗰個處理就係你一路諗住佢係匿埋個被竇噶嘛，佢唔做噶嘛，佢專登走嚟呢一度見到。啊、張曼玉之後，然之後張曼玉話啊係啊嗰、那個朋友仔啊點點點啊，冇講過啲乜㗎，都冇講過係我男朋友啊，嗰、那個係醫生啫嘛，淨係講，然之後到最後佢走嘅時候轉身淨係講咗句我揾到佢嘅杯啦，然之後就走咗㗎啦嘛。跟住點解下一場張曼玉就係劈低咗個醫生走嚟揾佢，叫佢死人都留喺個碼頭唔好走啊！其實呢句對白好緊要啊， 梗 係 啦， 因為就係佢講咗嗰句嘢，唔係淨係佢揾到嗰一杯，係佢揾過嗰一杯。因為張曼玉亦都唔會係我唔理佢收埋喺邊啦，但係唔會係收埋一個好明顯嘅地方嘛。但係佢做完一樣嘢翻嚟，淨係咁樣講一句，你諗下嗰度幾重幾多 substance 入邊，而只係一句對白，我揾到嗰一杯啦。 當然嘅，仲有之後嗰場經典嘅喺個電話亭裡面嗰場戲啦，即係。 佢黃家衞好咧，就係佢將有一啲大家其實都會做嘅先，但係佢真係將佢推到去一個境地，係你真係會記得佢，然之後佢成為個經典啊！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講旺角卡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一次咧睇下會唔會又可以揾另外一套黃家衞唔同啲風格嘅電影咧，再同大家分享。 我諗我哋好快可以講曬佢所有。 遲啲先啦，好嘛？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